个我们之前讲到桂枝汤啊，桂枝汤还有两个主字呢，跟同学提醒一下，看一下讲义第三页桂枝汤条的下面，这个桂枝汤的那个 A B C 啊 ，B 是这样子，张仲景的条文讲的稍微有点复杂，所以我直接讲个大意就好了。这个桂枝汤他说时而一阵汗出啊，这是有一种人他的身体的那个汗啊，并不是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个比一般人容易出汗的那个汗多，而是呢他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病，可是他时不时会忽然觉得身上有一点热，然后就出一身汗。那这样子时而出一身汗呢，这个张仲景的认为是认为说这个人是营卫不调和。那桂枝汤里面这个桂芍草姜枣的结构刚好是一个调和营卫的结构，所以呢张仲景就建议说，如果你是时不时会忽然出一身汗的那种体质，那你就在你差不多你觉得你快要出汗之前，就先喝一帖桂枝汤，把这个营卫打通。这个因为他认为说人会忽然出一身汗是人的这个胃气啊，要把营气抓过去用的时候抓不到，一直抓一直抓，然后不小心又拔太用力就拔一大堆出来，就出一身汗了，就这种感觉。那你先把它那个管道打通了，它就会平稳下来。所以这是桂枝汤的啊，这是说治疗汗症的时候，这样偶尔一阵汗的体质用桂枝汤治疗。那至于说第三个 C 项啊，怀孕害喜，这个故事情节也很有趣，就是张仲景啊提到桂枝汤治疗的这个怀孕害喜呢，是特别强调是在怀孕的三个月之内，也就是三个月以上，如果这个孕妇呢还有在害喜的话，就照一般的呕吐治疗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强调三个月之内呢？当然张仲景也没有解释，可是我会觉得这可能有一点意思，就是说搞不好啊是这样子，就是说不定人的怀孕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人那个小孩子的灵魂才会决定要不要投胎。那在他还没有投胎以前呢，就是他的这逛街试穿期，那就是光当这个小孩子的灵魂来试穿他这个肉体的时候呢，穿穿脱脱，那这样子有一个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面一进一出，你被搞到了就觉得很恶心哦，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刚好那个母体的气场跟小孩子的灵魂的气场是不调和的话，那三个月之内就可能只有这种因为这个灵魂在试穿这个身体发生的害喜的状态，那三个月以后说不定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已经投胎了，那就另外算了。所以那三个月以内用这个调和营卫的桂枝汤啊，就可以让这个母体跟胎儿的能量之间达到一个调和，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害喜。那当然桂枝汤在临床上也治过一些怪病哦，比如说那个有的病人是这样的，这是偶尔才见到的，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左半身跟右半身的身体感完全不一样，或者是左边冷右边热，或者是左边完全没有汗右边出汗，就是左右失调的患者也是用桂枝汤调和营卫，可以让他左右两边身体达到平衡啊，大概这样子用。并且你看啊，我上次不是刚开始教这个课的时候讲一个故事，说我的朋友何律师他的那个后背长一个疮，他很害怕，因为那会很痛，会发炎很厉害，而且抗生素治不好，可是他的主症就是那个桂枝加葛根汤的怕风并且后脑勺僵。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用桂枝加葛根汤疏导这个背后的太阳经络，那这样子他那个我们以为是发炎的那个疮就消掉了。所以就是顺着这个汤能够运作到的经络然后来开它啊，那顺便这样子很多病都可以治。像昨天岔题就先教了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味汤，对不对？那其实当归四逆加味汤的重要是很多，比如说啊，这个女人她可能被诊断为有子宫肌瘤，可是这个有子宫肌瘤的女人她其实是当归四逆加味汤的这种厥阴病的体质，那这样的话治这个子宫肌瘤呢，就要同时用当归四逆加味汤把他的这个厥阴病体质先搞好，或者是他厥阴还虚着的话，那或者还要用这个之前讲过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把他的厥阴补满，那补满了之后呢再用张仲景那种很常规性的方来治肌瘤， 像张仲景是激流的常规性的方式，妇人篇一开始的那个桂枝茯苓丸，哦，我们就岔题把这个方也带一下好了啊，因为虽然它是丸剂，但是以药味结构来讲也是桂枝汤系的药味。在第十六卷的头几条吧，第二条啊，他说这个地方呢，他要讲的比较啰嗦呢，像十六卷的第一条就是讲说这个病人害喜的时候啊，这个就用桂枝汤来调和，然后他后面张仲景又顺便骂人啊，说是如果有笨医生啊，以为他是生什么病啊，又给他吃泻药，又给他吃吐药的话，则绝之啊，就请与这家医院绝交。就是不断的要攻击别家的医生，是张仲景自己成名的啊这个招牌口号。那这个十六至二条呢，他的讲的落落长的内容是说，如果这个女人子宫有肌瘤，可是有怀孕的时候啊，他说还是可以用药打肌瘤的。他说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是有病则病受之，没病则人受之。就这样的药，如果是有怀孕的人又有肌瘤，他说其实胎儿会不太会受这种药物的影响，那个药物会专心去打肌瘤，不会打到胎儿。他就说没问题。那他这个桂枝茯苓丸啊，这个桂枝跟芍药都是学过的药，那茯苓呢是把多余的水分抽掉的，那桃仁呢是活血化瘀的，就是让血走得比较顺。那你说为什么不用强一点，为什么不用大黄水蛭芒虫呢？那就真的会堕胎了，所以就到桃仁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这个结构。那牡丹皮呢是去阴中之火，所谓的阴中之火就是人的脏器哪些地方是最下面最里面的有火，牡丹皮就会清那里的火，比如说骨髓里面的火，比如说大肠里面的火啊。那这个结构的话啊，它桂枝茯苓丸他说做成像兔子大便一样大，就是比我们一般的小药丸大颗一点了啊。那这个药方呢，如果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先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或者是当归生姜加味汤把这个人体质调好，然后不要说然后，或者是同时用桂枝茯苓丸来顺他的这个肌瘤是可以的。那就是也就是说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桂枝茯苓丸本身这个药物结构啊，这个芍药跟桂枝就已经寒热打平了，那牡丹的话就更寒一点了，所以就整个药这个药方是偏凉的不热的，也因此体质太寒的人他的血管无法舒张的时候他是不会很有效的，所以基本上你要把这个人的下半身补得暖暖的，这个方才会比较有效。而且这个方跟厥阴病的这些方剂搭配使用治疗肌瘤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药吃的头三个月肌瘤会变大，然后呢再过了八个月才会消散。也就是说这个药一吃你可能要准备一年份的疗程，那头三个月那个病人如果再去西医院检查会被吓到，因为它会变大，但是就是越大就越松，越松就越能化掉，大概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所以如果你自己学自己调理的话，大概心里还有个谱，如果给别人调理的话基本上就会结仇啊。那这个因为它会先大后小，这是一个常态。那桂枝茯苓丸对于男人的病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它可以疏通下焦血路啊，所以有很多男人他是吃这个补下焦的药或者是想要补肾的药，然后发现补肾药的效果非常不明显，比如说男性的性功能障碍他要吃什么右归丸或者肾气丸啊，可是吃了之后发现性功能没有什么好转，但这样之类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男人比如说他们家生不出小孩，西医院检验说他精子量不足或怎么样，那可能他吃了一些补肾药，这些状况并没有得到数据上的改善，那你就要考虑这个男人他是要每一天里面又吃桂枝茯苓丸又吃这些补下焦的药，这样子才能够疏通下焦血路，让这个药性能够下得去啊。那这个东西又要画一个写一个 C 画一个圈圈，就是版权是江西龙家的好之类的，这反正江西龙家每次教我什么都会说，因为他每次教我什么都说你敢教吗，我说你教了我就拿出去卖哦，然后他就说好吧你卖吧，但是要注明版权， 好，所以就知道写一个 C 画个圈圈，就是江西龙家的秘招。好，这样子可以让那个一般的男人的补肾壮阳药性价比提高三倍。好，就这样教一下。那再讲回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桂枝汤的好像也治黄汗的桂枝加黄芪汤先不要讲好了。好，那我们就回头继续讲麻黄汤的注意事项啊。这个麻黄汤症跟后面还有一个大青龙汤症都是清清楚楚的麻黄用的相当多的比较猛的方剂啊，所以同学一定要初学者的同学一定要记好啊，这类的方剂就是你病得像那个哎呀全身发痛啊怕冷啊好惨烈的时候啊，你在这个痛苦之中啊，就是一下子吃了这个汤发了汗，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痛苦少掉非常多啊，但是千万不要再吃第二碗加强疗效啊，因为再吃第二碗历代的临床故事都是就脱离苦海了啊，就是就再见了啊，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这个麻黄汤是很有禁忌的。那么而麻黄汤的主症除了上个礼拜讲的东西之外，那么张仲景还提出一个临床上面对麻黄症的观察。那张仲景观察到的是，一个人得到麻黄汤症的时候，常常会代偿性的流出鼻血。也就是说啊，人体是当有那个寒气钻到你的血脉里面的时候，你的血脉会想办法把那个寒气挤出来。那比较有可能挤出来的地方，就是你比较能够出血的地方，一者肛门，二者鼻孔。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擦屁股的卫生纸有血丝，那个不一定是痔疮，有可能它在排寒气而已。那另外呢，就是你昨天刚好冷气吹多了就有可能。那标准的麻黄汤症像是好像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就说他爸爸还是谁，他们家的长辈就是专门用一根竹筷子来治疗麻黄汤症，就是遇到有感冒的人就来，因为那时候乡下穷也不想买药了，然后也没有时间煎药了，就把他带到水沟边，然后拿那个敲尖的竹签在他鼻孔里面捅两下，然后他流点鼻血滴到水沟里面，那他感冒就好了。就是感冒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放血的方式来治疗的，尤其是寒入血分的这个麻黄汤症，这更加是可以。所以，那当然张仲景是说，如果一个人感冒流了鼻血还没有好，代表他就算是透过鼻血也不能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那还是要吃麻黄汤。所以感冒流鼻血还是要以麻黄汤当做一个后备的方剂来使用。那而这个地方呢，也就关系到我们中国人之前头两堂课有讲到的中国人的中风理论，对不对？中国人的中风理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就是你有寒气进到血之后，然后呢他要爆鼻孔，可是鼻孔刚好这个人鼻腔的这个皮肉非常的粗厚，他爆不到鼻孔，就好像想要踹开门结果踹断自己脚趾头的那种状况，就想要爆鼻孔爆不动，可是同样的血压就透过鼻窦内部人的血管直接反冲到脑，然后就爆到脑里面去了。所以基本上中国人认为中风的理由，脑溢血的理由是因为血中有寒气。那但是我们今天中风的患者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脑溢血，我们现在西医院送过去的所谓中风患者已经有超过半数是验不出脑内有出血的了，那个东西就是另外一路的中风。不过我们姑且说这个脑溢血的这种中风啊，因为另外一路的中风，比如说刚刚 我之前讲到说治头昏的方子有说一个，如果你是气到昏的要降气要用半夏厚朴汤，对不对？那如果你的那个中风故事是那个人你这个不孝子什么什么，然后就倒下去那种，好像电视剧从前会演的那种三流老梗情节，那这种的那就是半夏厚朴汤以降气为主，它不一定有爆血管，他们中国人分成是痰气上冲被痰塞到的中风。那要知道一下故事情节，那会脑溢血的中风，那同学都知道那个故事情节多半是冬天，对不对？冬天受了寒结果就脑溢血了，那这样的情况呢 我把方剂名称写上去啊，但是这里就不用立交了，就是续命汤，就是中续命汤，就是有大续命汤、小续命汤、古今入宴续命汤，但是结构都差不多，反正就是有麻黄，然后还有一点还可以加点生附子把血管撑开。那如果你能够用这种续命汤类的药物啊，让这个中风的患者出了一点汗，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那他脑内的那个持续的出血就会停止。那停止了之后，已经有的出血，其实人的脑组织就有能力把它吸收掉，所以基本上都复原得很好。那这个续命汤类的方啊，还可以用在怎么样呢？就是你不管他有没有中风，就是有个人他莫名其妙脚不能动了，莫名其妙手不能动了，忽然有一只脚软掉了，这种都可以用续命汤来试试看。就是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脑出血，但是通常都会有效，这样子。那至于说，不是这个，对了，续命汤比较临床好用的那个结构啊，大家用网上去那个搜寻好了，大陆有一个李可老中医，那这个李可老中医他自己中风的时候，就是用他自己有一个版本的续命汤，药物比较平均，剂量也不大，然后用生附子，那网络上自己搜索一下，应该看得到他的医案，那个剂量就很好用。那么至于说，另外一种中风啊。就是不是脑溢血，但这个人的确是半身不遂了。这种的话，如果要用一个中医的话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叫做三焦垮掉了，就是这个人的身体是靠一个能量的气场在这里支撑的。那这个支撑的人量的人的支撑的人的这个肉身的这个能量的能量场，我们姑且也称它为三焦好了，就是一个电磁场构成的模子。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太虚了，就比如说这个人呢，又吃素又每天早上慢跑，就非常可能会中这种三焦垮掉的中风，就是他耗损太多而补充太少的时候，有可能会三焦垮掉的中风。那这个三焦垮掉的中风，基本上就是，如果你送到西医院去扫描的话，会发现脑部没有出血点，但是他身体瘫痪掉了。那如果是受寒的中风啊，像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一些什么江湖小偏方，说人一中风倒下，你要先在他食指间刺一次放血，对不对？那这个食指间拿一个尖的东西，当然对面的那个什么致远书店都有卖放血片、三棱针都可以用，这样刺着放血。那请记得，这个刺着放血有效的是受寒脑溢血的那一种，因为你从食指间把那个血挤出来的时候，等于人工的流鼻血，你懂我意思吗？就这样子的话，因为只要一有出口，人的身体会自动的把寒气找到那个出血点去逼出去，就像这个桂枝汤，这也是出汗好，麻黄汤这也是出汗好，对不对？会自动的找出口。所以呢，如果是受寒的脑溢血或者蜘蛛膜下出血，用这种续命汤、麻黄剂都会有效。那并且呢，如果你用这个手指尖刺破，然后各挤一滴血出来，也会让它复原得很快。可是另外那一种三焦垮掉的中风，就是这种放血一点用都没有的。当然放几滴血也放不死它了，但是就是不会有那种神奇的，哎，马上就好起来那种感觉，大概不会有了。那三焦垮掉的中风的话，我们的后代方呢的标准方叫做补阳还五汤。这补阳还五汤呢，是很多很多的黄芪来补强它的三焦，然后它就，但是呢，它这个创方的人自己也说啊，应该是清朝的《血症论》的作者王清任创的方，他说这个东西这样子，你中个风啊，基本上先损失10成功力啊，那我这个汤呢，大概可以帮你恢复5成功力，啊，所以叫还你五成，听着超虚的啊，那如果你不要用后代方的补阳还五汤的话，那就用我们的这个虚劳篇的这个虚劳篇的血痹虚劳篇的一开始这个血痹方啊，大家看一下，应该是13卷最前面吧？哦，13卷中间，对不起啊，13至18条、19条。这个是也是桂枝汤系的方剂啊。桂枝汤里面呢，去掉甘草，因为这个方是要它猛烈的冲击的方，不要用甘草拉住它。 然后呢，生姜加一倍啊，然后加黄芪，这样的结构呢，这个黄芪桂枝五物汤，它的这个故事情节，张仲景的说法是啊，这个人是尊荣人，尊荣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像我这种明明是动物，但是天天过着植物人生活的人，啊，就是植物人，就是不太动，啊，就是出门呢就叫小黄，对不对？就是基本上不太想走路的，是不是啊？那说这种人呢，就是怎么样呢？他说骨弱肌肤盛，就是呢骨头呢也没有劳动过，很脆弱，然后呢肥肉也是皮下脂肪很多。啊，然后呢，然后稍微呢累一累啊，就是加上什么呢？疲劳汗出，就出个汗或者卧不时动摇，卧不时动摇真的是限制级的画面，就是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在那边动来动去。这个啊，近代不严重 ，OK？ 那这个就是不按时睡觉，然后在那边动来动去，然后呢又吹了风，然后就得了。然后这种人呢，他的脉象是什么呢？这个脉象你们随便拔，同学就左右就可以拔了。寸口关上为尺中小景，这种脉象的人，我们都是现代人，现代人这个脉象人应该很多。就是你的寸跟关呢拔起来，哎，好像没什么力，然后拔到你的尺脉的时候，有一点紧紧的，左右互相拔一拔呀，就拔一拔，就是这个脉是尊荣人的脉，很贵气的呀，对不对？拔到很好啊，寸口关上为尺中小景，拔一拔啊。这个是第十九条讲的，寸口关上为尺中小景。好啊，是有没有人把到人脉发现我真是贵气啊？举个手我看看，来炫富，炫贵啊，富跟贵是不同向度的议题。好，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这种半身不遂的中风呢，其实也会偶尔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他的手跟脚都比别人容易麻。这样子会有机会吧，就是我手容易麻，脚容易麻。那如果你啊常常觉得啊，就是麻，就是你的手麻会麻到前面三个手指头都觉得僵僵麻麻的，那大概不久就要大中风了，所以不如现在先调一调啊。那这个调的方法呢，这个黄芪桂枝五物汤，它我说呀，因为汉朝的桂枝比我们今天的桂枝要接近肉桂，对不对？比较猛，所以这个方呢你还是可以用今天的桂枝，可是呢桂枝可以加到很重，我跟你讲，加到这很夸张的重哦。比如说这个汤，如果你要煮一碗的量，不是照我们一般的换算，就现在尽量开什么桂枝三钱啊，什么芍药三钱，对不对？这个方桂枝可以加到六两，现在计量的六两， 这个三两变六两， 不是三两变六两，是换算成三钱以后还用现在计的计量的六两。然后呢黄芪因为品质也有退步，黄芪也可以加到现在计量的五两，就是你一天份的药里面桂枝就可以有现在计量的六两，黄芪就可以有现在计量的五两。不过用这种六两桂枝就真的是桂枝煎，不要用肉桂了，烧死你了。那这样子去喝，哎，这个全身僵硬麻木的状况就会慢慢退掉，这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比如说像现在有一种人呢，就是又像中风又不像中风，比如说他是老人家去坐了飞机，在飞机上面从台湾到美国探亲，哎，飞机上面一关13个小时，等到坐完这个飞机发现自己走不动了，那种就是闷着闷着然后就不会动的那种，那这种的话就是适合这个黄芪桂枝五物汤。那现代的临床的话是桂枝跟黄芪都加到很重比较有效。那如果你要帮他开血脉的话，再加几片生附子也很好，所以这个也算是桂枝汤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这里就顺便教了。然后呢既然这个血痹虚劳篇都看到了，我们就把之前提到过的小建中汤跟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跟天雄散都顺便顺过一遍，好不好啊？就往下看了。 刚刚那个 一般般的量，对， 六两还是六钱？ 对对对， 生姜可以帮助那个药去通比较小的末梢的血管啊，它加多一点。那这个接下来的十三支，一直到29条，我跟同学讲一个大概的情节，同学听一听故事就好了，好不好？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这个接下来的这一堆条文呢，大约就是有些症状比较适合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有些症状比较适合用小建中汤，然后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条文又多塞了一个天雄散。天雄散是一个效果不错，但是我不很想推荐的药。当然天雄我们现在在上面买的泡天雄还算可以用啊，并不算太糟。但是天雄散因为它有把龙骨磨成粉哈，那直接用药散的方法吞，那吞起来胃非常不舒服，就是胃会有被那种矿物粉末黏到的不舒适感，所以你一定要吃也可以，但是呢就是一吃完就立刻要吃饭去压它，不然胃会难过。但是天雄散效果也很好，那我什么时候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我尽可能都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跟小建中汤搞定。我什么时候会用天雄散呢？我想只是取天雄的一个药性，就是天雄不是附子往下长的叫天雄，对不对？就如果这个人他是腰痛，腰痛的位置是比正后方还更下面的，就是到下面那个剑骨的地方。哦，对，同学昨天有人问什么剑骨的剑，说什么剑突在这里，那个在胸口那个是剑突，是这个刀剑的剑，尾椎骨八髎穴那边是这个推剑的剑啊。我说剑骨是指尾椎骨那边的，就是如果是下腰痛的话，那天雄的药性还是比较能够往下钻啊，所以下腰痛我会用到天雄散多一点，不然的话就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比较常用。那么我们就讲说一个人的虚劳，从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到小建中汤症的这个故事情节呢，就是这个人生活紧张，压力大，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越来越有压力的时候，那他就会先出现交感神经紧张的种种症状，比如说睡觉睡不深，睡觉多梦，吃饭吃不香，然后常常都觉得很有压力，并且睡觉的时候容易做春梦，就是因为人的生理学就是这样，交感神经紧张的时候，那个紧张感往往会变成性欲。所以如果有一个男人他是性欲太过旺盛，基本上是交感神经太紧张，而不是他太强壮，哦，是自律神经紧张造成的，所以他就有可能会有这个那他在说，所以有时候有王血失精啊，那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就会一直要想要有这个进行性行为的冲动，然后又变成更加耗损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子的脉啊，其实桂枝龙骨汤的脉在13至25条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脉，叫做脉得诸抠动为紧者。这个脉啊，就是你把上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脉有一点比正常的脉要粗一点点。然后里面有一点空，外面好像有一层皮，有一层皮。那可是呢，拔起来又觉得它怎么样呢？动跟紧，就是又有一种绷紧感，又有一种一坨东西在晃晃晃的感觉。这样子讲，其实就会觉得很抽象。但是如果你有生之年拔到过一次，你就会知道啊，张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如果你拔到过一次，就有觉得那个脉哦，绷得紧紧的，有一点凸的一坨在那边晃晃晃的那种感觉。拔到一次就会知道是那个东西了。其实这是需要点经验值，我现在讲也讲不清楚。那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律神经紧张引发的性欲过度亢奋的状况。那当然这个人通常已经睡不好，胃口也不开了，那这个时候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平定他的自律神经是 OK 的。那小建中后面的小建中汤是一个很可以乱挂的汤，就小建中汤可以加柴胡，顺便调理少阳病，顺便调理少阳病啊，什么重新开启这个下四丘自律神经。小建中汤这个汤很稳，你乱挂什么药进去都很好挂。但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药的结构非常的脆弱，非常不好挂东西进去。那后代有一个方叫做二加龙骨牡蛎汤，就是里面可以挂白维跟附子，泡附子跟白维。白维这位药同学不会写，那同学不用买。 因为我只是要说里面要挂一点泡附子是可以的，但是白薇的话是清虚热，因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症的患者啊，他的气血已经开始在虚掉，那有龙骨有牡蛎就可以安定神经，并且把他要散掉的这个元气收回来，主要的想法是在这个框架里面。那当然宋本的原本的金匮要略，元朝本金匮要略有一个字跟这方不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写木旋打落的地方啊，那个木旋，元朝本金匮要略写的是木框痛，其实那个地方还真的是有临床意义的哦。就是临床我通常遇到一个人，如果他的眼眶有一点痛痛的，桂枝龙骨牡蛎汤是一吃就好，很清楚的一吃就好。那这个头发容易掉的人的体质啊，也非常适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只是通常如果一个女人她的头发很容易掉啊，有的时候你给她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她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她会怎么样啊？她会先就大上火，就是这个药性进不去，反而被顶出来。也就是她本来的体质实在是太寒了。那这种本来的体质就太寒的人哦，这里顺便教一下同学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寒冷体质的一个调理的办法，就是说体质太寒的人哦，会很多补药都进不去，因为体质寒的人就好像是他的血管太紧，脉管都太紧，补药要进去就塞不进去，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虚不受补，对不对？那虚不受补有很多很多的向度，就像有一种，我们台湾有一种婆婆妈妈，她会说哦，我这个人是虚不受补，因为呢，你看我这个人只要吃到一点有当归的东西就上火，就牙龈肿起来了，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这个话？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不是体质太热，是寒到什么补药都进不去了。所以这样体质的人呢，你要帮他先开路，开路的方法。刚刚我讲过男人体质补药进不去开路的方法是先吃桂枝茯苓丸，把这个下焦淤塞的地方先打通。那体质太寒的人的开路的方法是先吃那个伤寒论的四逆汤，用生附子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就是这种寒到补不进去的人，通常你把他的脉都可以把到一点点阴实之下，就是那个脉哦很沉很细，但是有点紧绷。脉是沉细紧绷的脉，而你给他吃这个生附子的甘草干姜生附子的四逆汤，当然桂林粉有人参，那你要加党参也是可以的。我们伤寒论的参不用用到人参那么好，用到党参就可以了。那这个你呢，用这个生附子把他的这个寒气逼开，当然用西医的讲法，就把他那些已经缩紧的血管把它撑开。那血管撑开以后，你会发现它那个紧紧的硬硬的沉沉的脉哦，开始被打松，打到变成空空松松的脉，这个时候就变成单纯的虚，然后很多补药就进得去了哦。所以补用一般性的补药补身体前，要先驱寒。那这个知道一下，然后呢，这个等到这个。当然这个天雄散方治疗所谓的湿津痂也是特别有效的，就是男人如果不管他是故意为之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梦遗啊，那这个湿津痂用天雄散调理是比较适合的。那至于说啊，这个虚劳的体质呢，自律神经紧张，男人如果再继续堆积一些年岁以后，他这个虚劳的体质就会慢慢落实到具象化的身体，就不只是神经紧张或者浅眠了，而是呢，他会变成，比如说，他的身体的自我修复机能会变弱，所以他的胃里面的那个胃壁的膜越来越薄，越来越容易磨损，于是就变成慢性的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或者是有轻微的内脏下垂，就他的胃这个地方突突的，或者是下腹部突突的。像这一类的已经落实到的确是有肉体的缺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是后面的小建中汤跟黄芩陷中汤主打了。那小建中汤还有一个主症啊，是在阳明篇治黄的，那我姑且提一下，他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看，如果他的确是没有什么正在感染发烧的病，可是他就是脸色比较黄，就是俗称的黄脸婆的这种黄，那个就是小健壮症，因为他的中焦虚弱了。那小健中汤呢，它是桂枝汤芍药加倍再加麦芽糖。那麦芽糖是人体就是不需要太用力消化就能吸收的糖。那有麦芽糖打头阵，然后小健中汤的整个结构像是帮他的这个中焦内脏按摩，就是他好像吸到的营养都可以吸进来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就让他补强身体的各种缺损。那小健中汤在这方面的药力是非常好的，就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药是真正的补药，但是有了小健中汤，它让你的吃下去的所有东西都能够变成你身体的这个帮助，就是让吃到的东西变成有对你来讲有营养的东西，这是小健中汤很厉害的地方。所以呢，小健中汤适合的呢有几个点啊，一个是这个人是，如果这个人根本就是你就知道他叫做累坏了，那你就吃小喝小健中汤就对了。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脉啊。其实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脉多半是有一点紧绷的感觉的，弦脉为主。到了小健中汤的时候，它的脉通常是以大脉为主，就真的虚劳的人哦，那个脉是比正常的人更宽大的，宽大但是不见得更有力，宽宽扁扁一样的。那像这样的人，他的三焦都会有点运行不畅，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他的淋巴会开始有结坨坨。他这个书上写马刀夹阴。阴就是古代贝壳的项链，意思就是说他的马刀是扒在海边石头上的一种贝壳，就是淋巴开始有那种结坨坨的现象出现。那并且呢会肚子不好，容易心悸，容易流鼻血，或者是容易失禁。那他的那个症状有一个主症，非常小健中汤的主症，就是觉得人哦口渴，热烘烘，手心发烫，就是身体的直素不够，就是阴虚到已经出现破孔了，好像你的人体里面一些基本的地方都不行了。然后他的这个那后面那个黄芪健中汤症，我们最常会开黄芪健中汤的患者是所谓胃溃疡的患者，就是他已经就是实质上的肠胃道都已经脆弱化了啊，那这个知道一下。那么那后面他说虚劳里急诸不足者，这个里急就包括这个人他会有频尿之类的现象都算了啊，肚子容易绞痛，容易频尿都算。那这个黄芪健中汤呢，其实张仲景的黄芪健中汤黄芪加的是非常的少，只加一两半而已。但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古方，比如说敦煌府行诀，他的大洋蛋汤那个黄芪健中汤黄芪就加到五两之多。那你要只加一两半也可以，你要加到五两那么重也可以，就是两个方的效果都还不差。那么那这个黄芪健中汤的加减法同学看一下啊，他说如果气短胸闷的人呢，那个满字我们念闷啊，气短胸闷加生姜一两开胸口，然后呢肚子胀满呢已经有一点水堆积在那里，就不要再放红枣了，反而加茯苓帮忙利水。那如果呢大便不通的，去掉大枣加去掉红枣加一两半的枳实。哦对了，为什么红枣叫大枣，是因为啊那个时代汉朝的时代红枣在中国就算大的了，酸枣是小的枣，可是到了后代有黑枣进入中国以后，那红枣反而是小枣了啊。那个年代的大枣就是红枣。那这个枳实呢，我说这个枳实，我们基本上古方写枳实，我们现在开枳壳。那枳壳其实是一个很治疗内脏下垂的药。那枳壳跟黄芪的一起用的时候啊，就会治疗那种好像这个胃比较想下垂凸出来，或者小腹比较下垂凸出来那种内脏下垂的症状，所以这也是有用的。那甚至有一些那种一般说什么膀胱括约肌怎么样怎么样的患者啊，往往都不要说小健中汤了，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或者是真武汤，都会对这种排尿的那种有尿失禁倾向的那种患者会有帮助的。那至于说肺气虚损，他说加半夏，那我觉得半夏啊加到三两那么多，恐怕不是在祛痰，因为一般认为是半夏是祛痰药，但是加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半夏是一个强力的把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药，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半夏是通阴阳嘛，切换自律神经也算是一种通阴阳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半夏加上去哦，不一定是祛痰，而是让这个人比较能够好睡之类的，从这个角度来想它。所以这里就顺便把桂枝加入木里汤跟小建中汤跟黄芪建中汤这个虚劳的部分啊，就稍微带过一下。那这里是从麻黄汤讲到脑溢血中风，然后讲到三焦垮掉的中风，然后再岔题岔到这里来。那现在先回题一下啊，那回题要注意麻黄汤的注意事项，就是麻黄汤在这个《伤寒论·太阳篇》里面有好些条文呢，都是在讲说要如何如何小心，不要用麻黄剂，就是不可发汗的条文。那不可发汗的条文归纳起来的话，我们有一个写法是这样子：烟淋疮，这个同学不要努力抄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不太看这些了。就是咽喉的咽，咽淋疮衄血汗寒，就是喉咙烂掉的人，喉咙痛的人，小便卡卡的人，身上正在发炎化脓的人，一天到晚在流鼻血的人，然后呢正在月经才血崩大失血的人，汗出的很多的人，体质很寒的人，以及会心悸的人，或者是尺脉跳得不够快，跳得不够力的，这种人都算太虚，不能用麻黄。这是麻黄九禁，这用麻黄它的九个禁忌：咽淋疮衄血汗寒，心悸迟迟回，这样子。那我们当年学的时候还有背口诀呢，那个时候我们是背口诀是这样子背：咽淋疮衄血汗，衄就是流鼻血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背的口诀是好像《倩女幽魂》的故事，窗边有一阵烟雾，然后有一个女的出现在窗边了，烟淋疮衄，然后哇，吓得你血汗都寒了，然后不得了不得了，心悸迟迟回，啊，脚都吓软，就是这样子来背这个口诀：烟淋疮衄血汗寒，心悸迟迟回。那像这个麻黄汤的禁忌呢，宋朝的这个许大学士啊，许淑维的《伤寒论医案》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又遇到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呢是这个麻黄汤症，可是呢他发现这个病人呢可能是心悸，还是有这个尺脉迟回之象，就他的肾实在太虚了，一用麻黄怕他撑不住，所以呢他就一直给这个病人开小建中汤来巩固他的这个尺脉。那这里要同学注意啊，感冒的时候不管你是哪个汤症，如果你开始医来医去，医到自己或者别人感觉到心悸了，就是坐在那边觉得心脏在跳了，那这个时候就太虚了，什么感冒药都先停下，先专心吃小建中，吃到你的尺脉变扎实了，然后心不悸了，然后才能继续治感冒，这样知道吗？就是感冒的时候人也会虚的，虚了就先吃小建中汤，把自己补满，再来开别的药，这是大概一个基本盘的认识，好不好？当然会比较慢，比如说你这个感冒在这方人已经虚掉了，我说 我想要吃桂枝汤一下子把它打好，可是呢我如果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人很累了，那这样的话就吃小建中汤，可能桂枝汤你是一天就一好，小建中汤可能吃五天才好，但是呢你那五天会过得比较舒服，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感冒的时候虚了就记得想起小建中汤，以心悸为主症啊。那这个许淑维呢就坚持说这个麻黄汤症的患者呢，他就说不能先发汗，要先吃小建中汤巩固下焦，所以呢他巩固这个尺脉，他是一直给他喝小建中汤，喝到第十天他才觉得这个人的尺脉扎实了，可以发汗了，才用麻黄汤让他开个汗，然后那个病人就好了。但是呢那个故事的记载是在那十天之中，病人的家属就一直在逼他赶快开发汗药，然后他说言积不逊矣，就是言积不逊，就是说病人的家属讲出来的话已经差不多要有那个圈圈叉叉三角形之类的、符号在里面了。 然后呢就一直撑着，一直撑着，最后才确定病人已经底子好了，才能够发汗。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麻黄汤的禁忌，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哈，都是少阴病的体质。那这个少阴病的体质用麻黄汤之前，有的人啊，他就是这样子，他虽然是脉浮紧又流不出汗又怕冷的麻黄汤症，可是呢，他已经非常手脚冰冷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现代的开经方的医师也会选择第一天先给他吃少阴驱寒的四逆汤，把他弄到手脚不冰冷的，第二天才开麻黄汤，或者是还有，还有就是之前讲到那个大汗不止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也有希望。其实现在的人呢，有的时候是麻黄汤症的，他也没有力气把汗孔关起来，就直接掉到桂枝加附子汤去了，就是怕冷的不得了，但是呢脉也不浮紧，那就直接从桂枝加附子汤开就好了，脉浮但是不紧，而且怕冷的不得了，那个就算桂枝加附子汤，就不要开麻黄汤了。所以这个麻黄汤的故事情节啊，大概讲到这里，那需要注意的事项也知道一下啊。所以接下来呢，麻黄汤再加一些东西就变成大青龙汤。那么这个大青龙汤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第几条啊，第七只，好，77、78啊，78太少遇到了，没关系，我们看77就好。好，两个都讲好了。大青龙汤，我直接说我们现在临床怎么开大青龙汤啊，临床。最常开大青龙汤的状况就是，这个人看起来是麻黄汤症，脉浮紧、无汗、怕冷、身体疼痛，但是他有心烦的感觉，就是麻黄汤症里面却带有三干三烦之象。三干是眼睛干、鼻子干、口干；三烦是心烦、手烦、脚烦。就是麻黄汤症带到三干三烦这样子记，也就是说这个人得了好像是完整的麻黄汤症，你还是要问他说会不会觉得最近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有没有心烦的现象。那手脚烦很容易看，就是这个人坐在那边躺在那边就一直在换姿势，就是被子盖盖，就是他那个身体就是很不安宁的样子，那叫手脚烦。那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就是眼干、鼻干、口干啊，那你就会知道它是这个麻黄汤的这个外面有寒气宿住这个人的现象里面呢，他身体里面还闷住了热气，而这个闷住的热气呢，它是用生石膏来清，所以这个热气基本上是白虎汤那个形态的热气。那这样子的话啊，在讲大青龙汤之前，我们就可以把阳明一片的白虎汤先浇掉，这样一口气就多浇一半，阳明一片又打完一半了。这个下面第四页有白虎汤啊，白虎汤是脉红滑、高烧、怕热、出汗、眉心痛、面如垢、黄昏口苦，这些都是阳明经有热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完全死背就好。总之同学概念上能够理解吧，阳明病就是这个人病人主观觉得热，觉得烦躁，然后脉又比平常跳得更加汹涌有力，大开大合的。那滑脉就是你想把这个脉按断掉，发现底下好像有一坨东西跟你抵抗，按不断它，叫做滑脉。那但是意思就是里面有足够的热。而这个阳明经的病，说阳明经就是说阳明腑，就是那个热已经跑到大肠去结成干掉的大便，变成便秘了，那是阳明腑症啊。那这个阳明经症主要是用白虎汤。那如果是这个白虎汤症 这个病人又非常口渴的话，里面就加一味人参，当然现在开党参就可以。就是张仲景是口渴就开人参了，这样知道吧？就张仲景是认为人参是补水的啊，就是可能是人参可以活化水里面的某一些氢离子之类的那些东西，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的水变多。那这样的白虎汤症，它的因为白虎汤我们不翻课本，因为白虎汤是在这个符里面东一点西一点出现的。那方剂的那个药味是石膏、知母、甘草跟粳米，粳米就是糯米的相反了，就是比较硬的米。那我们的再来米就是标准的粳米，蓬莱米也勉强算粳米，这样子。那这个石膏、知母的话，是把纠结的热散掉的药，是又凉又润的药，比较苦。那如果这个人哈、本来就是脾胃很弱的人，开白虎汤可以不放知母，因为不然的话，现在台湾人那个脾胃啊、一放知母都拉得一塌糊涂，就被寒到了。所以呢，民国初年的张锡存有提出来说，如果不放知母的话啊，放一些山药还是可以，打山药泥放进去，那也有凉润的效果，但不伤元气。那白虎汤里面生石膏这个药啊，同学，你如果是台湾的同学，要记得，你如果在北部的药房买石膏，你看生石膏还有机会买到生石膏，就是比较透明的那种渣渣样子的东西。但是桃竹苗以南的药房，你买生石膏，它有时候会给你粉末状的熟石膏，那个没有办法退热，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给你那个透明的结晶状的渣渣状的东西。那一个成年人如果要吃白虎汤的话，我一铁汤分成三碗喝的那个一铁汤，我石膏至少会放现在剂量的四两，也就是150克，因为石膏要清热清得很清楚，真的就是这个剂量才刷一下，那个热就会退掉。那白虎汤有一个主症，就是阳明经病的时候，往往他发烧的时候脸啊、人的那个脸色好不好看，跟足阳明胃经很有关系。所以阳明经有病的时候，看起来那个人脸上就是脏脏的，所以叫做面垢。白虎汤症的人常常脸色看起来是脏脏的，就是你会觉得他脸上就抹到什么东西了，气色有点怪怪的。然后呢，痛的地方，头痛的点常常是这个两眉这个地方，两眉之间这里在痛。当然主轴也是怕热，然后觉得烦，然后脉特别红或者滑，这是白虎汤的脉症。那那个底下最后那个汤里面要加一把那个米啊，那是米的话又可以安定肠胃，因为这个汤真的太凉润了，有一些米比较不会狂拉到很难过，所以这是石膏的用法。那张仲景用石膏啊，有的时候是用来退肺热，有的时候是用来退肌肉里面的热，那可能有别的医家啊，会非常非常困惑，说石膏这个药到底是清肺的热还是清肌肉的热？就这个药的归经属性是如何？但是我们在处理经方的议题的时候，就完全不需要伤这个脑筋。为什么呢？因为石膏它就是非常基本盘的处理六气里面的阳明燥经之气的药物，所以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以及带有阳明燥经之气的肺脏都在这个气的范围里面。所以你要说清大肠的热、胃的热、肺的热都对，因为它主要是六气，它是一个平行纹理的药物。而且很有趣的是，石膏这味药啊，历代的本草书写到它的药性的时候，都常常会写这个东西的味道是辛，根本就不溶于水的东西，怎么会煮出来的水你说有辛味呢？所以这个就是本草童话故事的符码标记，也就是石膏它的属性是属于金，平行纹理又是白色的，所以中国人自动的会把它的味道幻想成是腥味。而这个至少四两150克的石膏煮的这个汤水啊， 其实你什么其他药都不加，你光是一个阳明高照，你直接就四两十膏就煮成水直接喝就对了。喝了之后呢，哎，它的那个清热的效果很妙哦，是这个人啊，他是会微微的身体表面出一点点薄汗，然后全身那个肌肉里面的热就退下去，所以石膏一点都不辣，没有事的时候吃也绝不是发汗药。可是遇到人的肌肉里面这个阳明燥经之气有热的时候，他就立刻能够把那个热挤出来，一瞬间就一层薄汗，比那个麻黄发出来的汗少太多了，但是一下子那个人的热就这样退下来，就是非常戏剧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检验它煮出来的那个水都验不出有效成分哦，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有效成分，但是效果是非常神的。那下课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把白虎汤跟白虎人参汤上完啊。